气中有了暂时的静谧，午休小憩一会儿，下午的驾驶跟学习工作才会更集中精力。午休时间有我陪着你，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点整。 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好音乐959历经7年发展，研发近100种广告投放形式。无论您的广告预算多还是少，哪怕是没有现金预算，只要您有广告投放意向，总有一款适合您。好音乐959，广播广告的私人定制专家。广告定制热线：13488662345，13488662345。 让你 love me 帅到那些 lonely lonely。因为在这孤独学校里，我最爱你爱你。 玩越野就去澎湃皮卡基地，坦途、公羊、猛禽、索罗德应有尽有，全尺寸霸道巡洋舰凯雷德，野马挑战者大黄蜂，塞纳埃尔法大捷龙，澎湃汽车公园正门，18519642139。 360度全景天窗，100公里零油耗，脚踢吉姆尼玩死迈巴赫。 这是啥概念车呀？ 不是车，是滑雪。 关注微信公众号乐点滑雪，回复8，原价776滑雪体验课，现在两人只需69。记得关注微信公众号乐点滑雪，回复8哦。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别哭，我最爱的人，今夜我如昙花绽放，在最美的一刹那凋落，你的泪也挽不回的枯萎。别哭，我最爱的人，可知我将不会再醒。梦是最闪亮的星光，是否记得我骄傲地说，这世界我曾经来过。不要告诉我永恒是什么，我在最灿烂的瞬间毁灭。别哭，我最爱的人，今夜我如绽放，在最美的一刹那凋落，你的泪也挽不回的枯萎。别哭，我最爱的人，可知我将不会再醒。在最美的夜空中眨眼，我的梦是最闪亮的星光。是否记得我骄傲地说，这世界我曾经来过。不要告诉我成熟是什么，我在刚开始的瞬间结束。别哭，我最爱的人，今夜我如昙花绽放，在最美的一刹那凋落，你的泪也挽不回。最美的一刹那。 跟随着风的足迹向前行。 请你请你请你请你给我新的心情， 拥抱每个梦想在风里。走那温柔的眼光， 这个世界在等着一点点爱恋、哦、伸出双手别将爱走远， 就让时间轻轻地多留一些，把那记忆悄悄地多留一点，踩着风的翅膀，寻访梦的故乡，迎着满天的阳光，看我们翱翔。请你，请你，请你，给我新的心情，跟随着风的足迹向前行。 请你，请你，请你，请你。 拥抱着每个梦想都留在风里，是柔情吹过你轻盈长发，吹不走那温柔的眼光，时间轻轻地多留一些，把那记忆悄悄地多留一点，踩着风的翅膀，寻访梦的故乡，迎着满天的阳光，看我们翱翔。请你，请你，请你，请你给我新的心情，跟随着风的足迹向前行。 请你，请你，请你，请你给我新的心情，拥抱着每个梦想都留在风里。 请你，请你，请你，请你给我新的心情，跟随着风的足迹向前行。 向前行， 每个梦想都留在风里。 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好音乐959历经七年发展，研发近百种广告投放形式。无论您的广告预算多还是少，哪怕是没有现金预算，只要您有广告投放意向，总有一款适合您。好音乐959，广播广告的私人定制专家。广告定制热线：134-8866-2345，134-8866-2345。 让你 love me love me 帅到那些 lonely lonely。因为在这孤独喧嚣里，我最爱你爱你。 全民双十一狂欢购不停，涿州东风日产、东风启辰开抢啦！99抢1000元购车券，1元订车抢保养，首付17000抢特惠车。电话366-9210，地址涿州西关红绿灯北行300米路西。 北汽绅宝推出36期包牌贷，包牌包税包保险，月供1860，只要12800，绅宝就能开回家。详询北京汽车房山永超 4S 店，89312268。 心之所向，无所不达。尼桑高端大皮卡不摇号上蓝牌，尼桑高端大皮卡不摇号上蓝牌。订车热线189-1133-5133，地址良乡检测场北100米。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情愿，情愿你勉强你自己。 但是我不后悔，后悔留在你身边。我等了你很多年，多年来从不曾改变，永远不为你流泪，只为你心碎。 真相，名和利场上，每一点胜利成为方向。你我相处，像在战场，不敢再问，谁能尽力地去爱？你我也怕爱会受创伤。这是爱，收起真我去寻爱，用无穷伎俩来关起心里窗。未唱的歌不算是首歌，不敲的钟不算是个钟，要爱却是忘掉了旁人，这怎么可说通？谁说去爱是愚勇？我的心总不冰冻，坚守信念，哪怕夜风，让我一生可以是首歌，将我心声飘于每片风，以我快乐来热暖旁人，要心窝可接通。谁说去爱是愚勇？我的心总不冰冻，谁不懂？只是我未能赠送。不敢再问，谁能尽力地去爱？你我也怕爱会受创伤。几番装作这是爱，收起真我去寻爱，用无穷伎俩来关起心里窗。让我一生可以是首歌，将我心声飘于每片风。谁说去爱是愚勇？我的心总不冰冻， 笑，谁不懂？只是我未能赠送。世界看似没奈何，我不会没奈何，我有我唱心中这首歌。世界说我这样傻，我偏要这样傻，我有我唱心中这首歌。让我一生可以是首歌，将我心声飘于每片风，以我快乐来热恋旁人，如心窝可接碰。谁说去爱是愚勇，我的心总不定动。逃避和冷笑谁不懂，只是我未能赠送。逃避和冷笑谁不懂，只是我未能赠送。 家门口下雨了，你看了也会难过。 I believe 你不说话的时候也是一种，其实你在回应我。虽然不曾说相信你正在等，就算牵的不是我的手，我不真的难过。不知道在高兴什么，你的笑容有时候也宁可当作你在为我加油。想什么？只告诉自己 I believe， 你总会看到我。在某个时候，想让你陪伴的是我。I believe。没有回应的时候，只不过正好你在电话中。 I believe 语音信箱的沉默也是一种，其实你在倾听我。虽然不曾说相信你正在懂，就算牵的不是我的手，我真的不难过。不知道在高兴什么，你的笑容有时候也宁可当作你在为我加油。不知道想什么，只告诉自己 I believe， 你总会看到我。在一切之后，留在你身边的是 心什么？你的笑容有时候也宁可当作你在为我加油，知道在妄想什么，只告诉自己 在这孤独喧嚣里，我最爱你，爱你。 好音乐9-5-9历经七年发展，研发近百种广告投放形式。无论您的广告预算多还是少，哪怕是没有现金预算，只要您有广告投放意向，总有一款适合您。好音乐9-5-9，广播广告的私人定制专家。广告定制热线：13488662345，13488662345。 感受冬天，让我们的内心洁净而安宁。感受冬天，让我们珍惜每个飘雪后的黄昏。感受冬天，让我们期待每一个灯下静谧的长夜和每一份炉火旁那融化不开的浓浓亲情。今天是11月11号，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货物中转，货物存放，货物配送，这里的场地足够大。涿州市大石桥新发地市场，诚邀有识之士前来洽谈，共谋商机。财富热线：13733379099。 一座古郡，流传了千百年佳话，跨越了2300多年星辉。三国演义从这里开篇，桃园义气到此处寻根。从布衣百姓到开国皇帝宋太祖赵匡胤，从这里开启他的传奇一生，为水晶注解留下不朽巨著。李道元从这里出发，游历华夏千山万水，诗人贾岛在这里推敲苦吟，六祖禅师慧能，易经大师邵雍从这里开宗。千年文化积淀，八方文化交融，您现在的位置是千年古郡德信涿州，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涿州之声。涿州之声，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天的潇洒少年郎，今天要变成大人样。咽不住嘴角的轻巧，全都是期待和幻想。他长得什么模样，有没有一卷长发和一颗温暖包容的心房。对或错有谁知道，能不能白头到老，有没有和我一样。我用一生一世的心等待，一生一世的心，也许是宿命，也许是注定，我真的希望能多点好运。我用一生一世的心换你一生一世的情，牵你的手。 好音乐九五九历经七年发展，研发近百种广告投放形式。无论您的广告预算多还是少，哪怕是没有现金预算，只要您有广告投放意向，总有一款适合您。好音乐九五九，广播广告的私人定制专家。广告定制热线：13488662345，13488662345。 让你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盛通双十一购物狂欢节，11月11、12日，徜徉盛通家居体验店无限制代金券，全场任性用，集印章领奖品，20多款精品家居爆款，正品汇聚，低价血拼，老旧合同单均可抽奖。凡在盛通徜徉店购买一定额度，即有机会领取家电大礼。终极抽奖1111元免单等您来嗨！地址：原徜徉环岛东北侧6137-0155，北京南阳森林良乡工厂店盛大开业，工厂价格一站式服务，9大系列全屋定制，承接工程实木套房、高端红木、榆木、欧美家具、软床及功能沙发。南阳森林专注家具20年，全国100家加盟店，地址：南六环梁关路出口，0106033-8820。 红码头国际葡萄酒城数十家实体酒庄正式入驻电台指定购物平台，疯狂特购，精选近百种进口葡萄酒，以平民价格高端品质服务听众。佳节选红酒就关注微信公众号疯狂特购，所有酒品假一赔十，均有实体销售。售后投诉热线：13488662345。 老公，现在装修水太深，价格贵，时间长，咋办呀？ 找本城装饰啊，主材由华耐整装清景打造，90平米6万块，35天完工，而且装修现场直播，咋样？定了吧！良乡苏庄桥北100米，2000平米大展厅，欢迎您，6936-6636。 澎湃畅通激情双十一年末畅快促销，即日到店可获200抵1000元购车抵用券，双十一当天团购抽奖，各种礼品等您抢，销售热线：010-6137-7777。 北星泽汇小额贷款公司是金融局批准单位，历经5年，以优质的服务、便捷的流程、低廉的成本，为本地区企业创业者提供贷款服务。地址：房山区燕山燕房路99号金融楼，电话：010-8133-6566，8133-6566。 餐厅开业了，免费送吃送喝，也没人光顾呀。 KTV 豪华装修免费畅饮也没人知道呀。滑雪场、游乐园、温泉度假村，各种促销活动，但是你不说客户也找不到你呀。 找我呀，我来帮你告诉大家，我是好音乐959仙托客栈的掌柜的风四娘，我啊免费给你做推广。餐饮娱乐行业招商电话：1391011-3033，1391011-3033。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想找个 这段情迟早要毁灭，不要再假装沉醉，告诉我何必在乎，我会不会心碎，这一切我明白，爱情这杯酒太烈，从此后不再喝醉，伤透心，我已没有相同的爱给谁。 最后 心疼。天真也不知，我早知会牺牲了名誉。是我仍未发现昂贵成本，我贪心我自负和自满，立心想瓜分他的一半。明该如此，我会认我输，厚补换上我自在要参。舍他而去，敌人就赞我很争取。是你和我不甘平凡，刺激挑战结局由我示范，沦落到多委屈却不畏难，谁可还令我心疼？是我和你不甘平凡，呕心沥血故事才够浪漫，到最后能令你舍他而去，敌人就赞我很争取。只也不犹豫，最坚持是这一次。 水不再流，当时间停住，日夜不分，当天地万物化为虚有，我还是不能和你分手，不能和你分手。你的温柔是我今生最大的守候。当太阳不再上升的时候，当地球不再转动，当春夏秋冬不再变换，当花草树木全部凋残，我还是不能和你分散，不能和你分散。你的笑容是我今生最大的眷恋。让我们红尘作伴，活得潇潇洒洒，怎么奔腾共享人世繁华。 城市车来车往，呼吸城市清